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综治委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常宝霆十一二岁开始就在附近长临安开办的北京启明茶社表演相声，与他搭档的是北京天桥著名艺人小云李飞的儿子白全福，他们的合作从那时起直至1993年白全福去世，可谓终身搭档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相声名家常宝霆和白全福合说的相声卖布头。常宝霆是相声界常氏相声的嫡系传人，他的父亲是常连安，而兄长则是素有小蘑菇之称的相声大师常宝坤。常宝霆从记事起啊，就与相声结下了不解之缘，父亲和兄长常在家里研究排练相声段子，常宝霆自幼耳濡目染，再加上父亲和兄长的言传身教，更是进步很快。下边咱们就来欣赏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卖布头，因为节目时间有限，相声做了删减，敬请谅解。 我就是说相声的，不单能小，而且还做过小买卖，专讲解一百两行的吆喝。 那今儿我考考你。 可以啊。 我也不是看不起你啊，你能学多少你就来新鲜的，全国各地儿 啊， 不管什么地方，只要做小买卖的，你能学得上来，你吆喝上句儿，我能给你接下句儿。 是这话？ 哎， 好了，我吆喝吆喝这个，你接接。 嗯， 嘞，南边大地嘞，不色的嘞，色嘞，还有欢的啦，哎呀， 卖柿子的。 行啊， 这是咱北京买卖 啊， 一吆喝五个咧咧。南官大的咧，不色的咧，色咧，还有换的咧。 哎，对， 这就是北京这么吆喝。 嗯， 到天津不这么吆喝，天津卖柿子卖那软和的。 嗯， 买回去让你喝去。 嗯， 哎，喝罐来，喝罐儿来， 喝罐儿， 对吗？ 行啊，你再接这个。爱红的人儿好啊，白的人儿高， 爱吃到嘴里不用嚼，自个儿的化成痰，哎，两个大钱儿来喝去。 卖什么的？ 西瓜。 西瓜怎么喝呀？ 嘿，搂的。 那就端半俩喝去得了。 您想这模样可不就卖搂西瓜吗？ 啊，我就卖搂的，你再接这个。甭说你接，你要知道卖什么的，我算佩服你。 你吆喝 冰棍儿卖火 啊？啊， 这我吆喝出来了。我，你吆喝我接，

这笔账五啊，算了一账四，少打吃嘛的少喝钱的吧啊，您给两块八， 是 喝多少钱一尺？ 多少钱？ 才两毛钱一尺、 嗯、 那让你的想，你喝也喝那有本没本的，有砖的没有砖的、 啊、 哪位先生说、啊、这不两块八、啊，给我包上吧， 包上， 给我裹上吧， 裹上， 两块八毛鱼吧，好了，摘这儿的要卖的还不卖它， 不卖， 怎么回的事儿、嗯？饿了白的上芝麻还要让他， 对， 这不两块八，上去两毛，你给两块六， 好的， 再去两毛，你给两块四， 别让了， 让两毛，我去两毛， 赔了。 是赔了， 怎么了？ 鞋开战了， 我让你跺脚了， 两块， 两块钱， 谁要？ 哎， 拿走， 对。 哎，快答应！ 我说你怎么意思？这是，我说你别卖了，你把这布头卖出去，我得惊吓了。 两块大洋打破了吧？ 啊， 你给一块九，啊，你给一块八，那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再要说不要，给一块四了吧？ 哎， 啊，这我们一块四，你还是不要？我说那五分了，去五分了，一块三， 别让了。 这不一块三，你还是不要？我喊了喊了吧？我糟了糟了吧，是那赔了板的免了零，取了烧的还得让他。 对， 啊，这不一块三，啊，我让一毛去一毛，你给一块一。 小本， 这不一块一，我让五分去五分，你给一块钱。 别让了， 这不一块钱，我让五毛去五毛。 多少钱？ 哟，白拿走了这个， 白卖了。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卖布头》，常宝霆的《卖布头》独具特色。而由另一段传统相声《卖孤衣》转接而来，其中有大段的卖孤衣的吆喝，听起来很过瘾。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再来听一首来自胡歌的《去爱吧》，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空白的一封信，不爱的一颗心，遗忘的一句话，刺痛着我的沉默。我获得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谁也都无法形容。练习着新的笑容，昨天的梦坠落，却开始新的自由。谁还没有走？谁还为我停留？静静听我哦，我张开双手，一定就能够去爱吧，没有敌火，拥抱到尽头。是否我再爱一次，一定就能够看见温柔的你还在那苦苦的守候。是否我承认脆弱，一定就能够去爱吧，不再颤抖，不需要放手。我望着你的天空，幸福彩虹，是否那熟悉画面里依然有我？镜子里的脸孔，练习着新的笑容。昨天的梦坠落，却开始我新的自由。谁还没有走？谁还为我停留？静静听我诉说。是否我张开双手，一定就能够去爱吧，没有疑惑，拥抱一定就能够看见温柔的你还在那苦苦的守候。是否我